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播唱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目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播的风采的话，欢迎大家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一睹我们的风采。 对，而且这个刚刚不仅仅要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青年广播这个话筒背后的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了啊。 对，您也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刷个小礼物什么的。 对，其实每天都希望大家其实这个刷礼物不是目的，最重要的刷礼物的钱给你了吗？ 诚实一点，也是，好像真的是这样， 对不对？你看看咱们这个直播间， 好像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直播间刷的那些礼物分给咱们了吗？都没有。 看见了，心里爽吗？ 对对，反正最主要的是大家就是一起跟我们聊聊天啊，进行这个愉快的互动啊，就 OK 了。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博虎点秋香。每期呢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妹妹小姐姐，还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或者是小弟弟来到我们节目。今天同样也是一样，让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嘉宾， 一个帅气的小哥哥啊，小弟弟， 小弟弟， 小哥哥， 有请之光，有请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之光。不知道大家还对我有没有印象？我就是在上期节目中放出豪言，要求观众们对本档节目要求每期的嘉宾非之光不让来的之光。还是一样，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多多支持我吧。 之光，你刚刚是不是有点紧张？你刚那句话我没太听明白。 就是在上期节目中，就是在自我介绍中，就是说跟大家说，就是希望在每一期节目中嘉宾都是我。 啊，放了这个豪言， 立了一个 flag。 对， 不是我的话，大家可以不看，是吗？ 对， 明白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博人眼球的地方呢？ 没有。 那不行啊。 那不行啊，那你让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再看点什么呢？你靠什么绝活才能搂住我们呢？ 嗯， 因为我知道志光一个秘密。 嗯，我也知道一个秘密。 我们上期如果有看过我们志光那期节目的 听众，对，应该是在七月初的节目。如果大家有看我们博虎点秋香或者是听博虎点秋香的呢，肯定知道我们志光是带着绝活来的。大家先给埋一个伏笔，志光一会儿要不要表演，那就看你表现了。接着跟我们说说你的性格什么之类的吧，因为我们的平台上有好多的新来的朋友。 嗯，好。嗯，性格，我的之前的性格，因为我感觉之前和现在应该是两个人。因为在之前呢，我是一个特别内向，不特别特别不爱跟别人说话，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在角落里。但是后来呢，突然学了播音之后嘛，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变得随和，跟谁都能够聊得来。 嗯， 是因为学的专业。 对， 啊，就是在学习播音专业之前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闷的人。 对， 然后学完这个专业之后，就是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逼着你说话，逼着你说话，然后慢慢就变成一个非常外向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也跟一些朋友的交往有关系吧？有没有？ 就是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事情突然触动了你那根会说话的神经？ 就是 有吗？ 就连就是交就是 别紧张， 谈女朋友的时候， 说出你的故事。 啊、 谈女朋友的时候，之前都不会。 爱情的力量真 的是大的，就相当于之前就相当于和女生对视五秒钟，脸就会红那种。 是害羞的男孩。 对， 然后现在就是不仅仅能跟女生对视五秒钟，还能把女生这个 我们节目不能说啊， 对，大家自由去想象吧。我看到我们这个花椒直播上关注我们这个嘉宾之光的有好多好多啊。首先是第一条关注我们这个女战就是女主持人的这个君君说啊，雪雪猜猜我是谁，一个叫做君君的网友，也是你的忠实粉丝，应该是你当段子手那阵儿的忠实粉丝。 抱拳了，抱拳了，老铁。 然后这个静谧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有什么好笑的？哈哈哈哈。草莓味的小仙女说嘉宾好帅，然后这个最酷 Alice， 我居然给拼出来了。 啊，厉害！ 这位朋友最酷 Alice 说嘉宾好帅，经理说嘉宾好帅。礼物只为凯哥刷。 哎，这是一个认识的，哎、知道我们 嘉宾。这是一认识的。说喊麦啊，这个也给大家说出来了。嗯、不知道一会儿我们这个帅气的志光有没有兴趣喊一段啊？ 跟我们喊一段。 嗯，然后还是说太帅了，太帅了，咱们不。就是别老夸嘉宾，这还坐着一男的呢，对不对？ 你说，尤其是今天咱们这嘉宾长得挺帅的， 嗯， 对吧？你看 我这个 不能老说我左手边的呀，是吧？ 也得说说右手边的啊！感谢这个最酷 Alice 送的这个甜甜圈， 谢 谢， 谢 谢，非常感谢。刚刚志光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但是啊，我跟大家交一个底儿。志光在上节目之前给我发了这么长篇幅的一条短信。 是紧张吗？ 就是做他的自我介绍，跟我介绍他自己。 嗯， 志光，我可以把这段念出来吗？ 啊，可以。 就是征求一下嘉宾的意见，真的可以吗？ 可以。 大家听好了。他是这么给我发的，他说：“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光，性格现在开朗随和。为什么说现在这样呢？那是因为在没学播音之前，我是一个特别闷、特别不爱说话的一个人。那时候只跟熟人暴露自己的本性，大家注意我强调的重音啊。那时候只跟熟人暴露自己的本性，和不熟的人只是安静的做一个皮皮虾。当别人夸我踏实高冷的时候，和我熟悉的人就开始鄙视我了。在生活当中，我比较喜欢闹腾。”自己比较喜欢喊麦跳舞，这还会跳舞 啊？ 我们 这有表演区的啊， 我们这专门、 不要了，那就不要了。 我们这专门有表演区的。如果今天没准备的话，等下次期待你的表演。 嗯， 然后呢，接下来爱好什么的，好多人都说我跟外表不符合，为什么不符合？大家一会儿多提提问题，看看为什么跟我们志光这个帅气的外表不符合他的爱好啊。之所以喜欢喊麦，是因为上高中开始同学聚会，大家都去 KTV， 但是我天生五音不全，一唱歌他们就开始嘲笑我，但是 我喊麦的时候，他们说很有感觉，很好听，从此以后就走上了这条喊麦的不归路。我比较喜欢嗨一点的音乐，自然也就喜欢这个拽舞这样比较节奏感较强的舞蹈。你在一篇文章啊，业务 sorry， 你在一篇文章里边连续提到了两个跳舞，我的这个好奇心。 我知道为什么志光说每期嘉宾都得是他，因为在每一期他都会抛出一个玉，那叫砖是吧？ 砖、 抛出一个砖来， 引出了一块玉。 我又会喊麦，我 又会跳舞， 但是我这期就不，我下期。 对，那不行，今天咱们这儿也有、 这不让咱们一期又一期的喊他吗？这得。 咱们这儿也有表演区，也能用了。 啊、 我那个还有灯光啊，音乐配不配？ 什么都给你匹配， 什么都给你匹配。一会儿咱们赏个脸给大家跳那么一小段。啊，对，这就这么说定了。反正现在你是在我直播间，你也跑不了。接着说， 主场也听我的。 嗯，对。然后就是说，喜欢节奏感较强的舞蹈了。这是志光在之前给我发的一段大篇幅的自我介绍。真的有好多嘉宾来咱们节目之前，我都会感叹。都会管他要一段自我介绍，但是我真的没见过介绍的这么详细而且这么有意思的， 很认真。 嗯， 真的我觉得你挺认真的。然后你刚才在这个自我介绍里有说到，就是你在生人面前可能会出那种高冷范儿， 嗯， 然后在熟人面前就是比较欢脱的一个形象，就很像我呀，就可能是 你不要怎么的都把嘉宾的好处往自己脸上贴，好不好？ 我们可能是因为长相，对。你知道我以前怎么说高冷这个词吗？我是怎么分析的？ 对，又高又冷 啊！对对，长得又高，穿的又少。 我以为那个说的是我，就是长得太高了，然后高处的空气比较稀薄，所以冷。 对， 所以高冷。 解释 你没感觉？ 不，高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好看。 嗯，对，这个我突然不想理你。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酷哥哥说大左帅，谢谢你啊。这个礼物只为凯哥刷，志光男神最帅最帅，男神跳舞跳舞就刷礼物，哎、跳舞跳舞喊麦跳舞跳舞， 我们一溜的朋友 跳舞跳舞 都要我们志光来一个跳舞啊。 不如咱们在下一个环节开始之前，志光先来一段 聊天，不如跳舞。 对， 要不就先喊一段吧。要跳舞，我觉得 那也可以 更。比喊更非主流一点。 没有，不会的。那咱们就先，既然我其实是想帮你跳一段舞，咱就甭喊麦了。那你非得再加一段喊麦，那就跳舞喊麦一段来吧。 那别了。 如果大家觉得好的话，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多刷点礼物。我们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博湖点球箱，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看到一会儿马上有尬舞跟尬唱的嘉宾了。 来来来，喊麦喊麦，你看、啊。 那咱们先来喊一段。 都很热情，来。 喊一段的话，要是平常喊别的话，我觉得就是显得我就是谁都会那种，咱就不来了，好吗？ 啊，不是那种一人我饮酒醉的那种，是吧？ 那种就不来了，因为咱要喊就喊一段，别人就是。 别人弄不了的， 来不了的， 哎，可以。 来一点比较有特长的，就是 可以 能显得对得起我那句豪言，对吧？ 也对得起大家， 没毛病， 对吧？没毛病。 就跟着咱们现在这个背景音乐， 不要音乐， 不要音乐， 不要 可以。 哦、 那 要音乐就是那种谁都能来的那种。 好，那我来打一个板，咱们三二一，准备开始啊！来，三二一，走。 蒙塞库鲁蒙卡，库鲁蒙塞库塞卡，库鲁蒙塞库鲁蒙卡，库鲁蒙塞夸姆勒蒙塞耶，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黑怕，万兔万兔你的神话，蒙塞卡勒库内蒙塞夸姆勒蒙塞蒙塞黑蒙塞勒黑，库鲁蒙迪格勒蒙的嘎那嘎那莫迪格勒蒙萨，蒙塞卡勒库内蒙塞夸姆勒蒙塞蒙塞黑，大地瓜么的烤地瓜那么 一块 钱 能买 啥？蒙塞卡勒库内蒙塞勒嘎那嘎那过分了，这个你们不是都要想听的吗？ 天啊，好溜啊！我们来看我们的留言 板， 一溜的666，走一波， 走一波666啊！这个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啊！ 烤地瓜，大地瓜， 大地瓜，烤地瓜，那么一块钱能买仨，你是不是没发现我也会唱？ 哎，好像是。 对，这个是一段叫做内蒙古黑怕的一段喊麦啊！ 好酷啊！ 谢谢我们的礼物，只为凯哥刷送的小桃花，还有之前送我们礼物的朋友们，谢谢。谢谢各位关注我们。嗯，刚刚听完我们的志光男神喊麦之后，一段地瓜喊麦之后，内蒙古黑怕其实叫做这段喊麦之后，大家是不是就该进入到接下来的尬舞环节了？ 不尬舞了，今天没有准备尬舞， 咱下一期吧。 我们下期，哎，又隐喻呢。 我的才艺有很多，我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 其他的先不告诉大家。 对， 我们下期来干。 行，这句话我记住了啊！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然后我们会告诉你，智光男神哪天再过来给大家尬舞一段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该接着往流程走了， 我们下一个环节。 对，咱们毕竟是一个大型的青年 情感大型的青年交友 节目。在这儿呢，最重要的，因为之前了解到智光这个男神啊，不仅会喊麦，还会跳舞的这个男神形象，他居然没有女朋友，大家能相信吗？ 这不提醒大家呢吗？ 对，所以啊，现在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节目之后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公布智光男神的这个身高啊，三维啊，头围啊，对吧？这个臂围啊 ，IQ啊 ，对吧？这个都会。 这你找了个这么个朋友啊，一不高兴又给你喊个麦，哎，第二天再给你跳舞。 那没毛病，我非常喜欢这样的。 惊喜多多。 对，而且还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这个公布智光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如果有喜欢智光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青年广播啦。接下来咱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今天智光给我们推荐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就是那首苏打绿的《再遇见》， 来自苏打绿的《再遇见》，大家先一起来听。接下来也再听我们智光跟我们聊聊这首歌跟他有什么故事， 一起来听。忽然之间，你忽略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在意、抛弃、爱恨、痴情，全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的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这个苏打绿的一首《再遇见》。其实在今天智光推荐这首歌之前，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首苏打绿的《再遇见》。 我也没有 听过。就是说到苏打绿，大家肯定想到的就是那个小情歌呀。哎， 对， 打住。或者是 从来不让我唱到第二句话。 还有什么其他的？反正要是说起苏打绿的话，我想到的就是这样一首歌。那为什么会让咱们的智光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再遇见》有什么样的这个小故事呢？ 其实这首歌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比较喜欢其中歌词有那么一两句话，就是在分开之后，而你却在原地踏步，而我在不断的向前飞。 分开之后，而我在原地 不是， 而你在原地踏步，而我在不断的向前飞。 对， 哎，这我不由得想问一个问题了， 我怎么觉得特别狠呢？你咱俩分开之后，你就搁那儿待着吧，我自个儿飞了，我自个儿好好的。 不是这个问题吧？咱们得看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咱们先让智光来说一说。 我内心阴暗吧。 咱们先让智光来说一说，他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 啊？我的分析呢，就是像简你说的那样，比较狠的那一点，就是你在一直在原地踏步，生活依旧是那样，然后自己会的什么，无论是什么方面都在原地踏步，而我在一直一直的往前追逐自己的梦想啊，还是无论是事业啊什么之类的。 这是我对这首歌的理解，特别喜欢。 就是所以说，在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肯定把另外一个人伤害过、甩了的。 所以我诅咒你。 这句话我又产生了共鸣。 完了， 每天产生这么多共鸣，我这有多少故事啊？ 那么 啊，算了，不讲了。 咱们节目是情感节目嘛？ 对，让不讲这个共鸣了。就是，反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他们这两个人之中一定是有一个人狠狠地伤害了这样另外的一个人，然后就比如说拿 A 跟 B 举例子，就是 A 把 B 伤害了，然后这个 B 呢他觉得哎呀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然后我就一定要努力去奋发向上，去努力拼搏，你呀就老实原地待着吧，然后你哪天看着我开奔驰宝马过来，然后你骑破自行车差不多。 但是我却就是满怀希望的去面向明天，我觉得这就有点像张爱玲曾经说过，她是比喻恋爱，就说恋爱就像是你去赴一场晚宴，就是在晚宴之后杯盘狼藉，你甚至会恨那些与你共度晚餐的人，但是当下一场晚会来临之际，你依然会重整衣装，光鲜亮丽的去赴约，就是说无论受到多少伤害，但是我依然是心怀希望的。 对，无论是受到 是有这个意思吧， 对， 无论受到多少伤害，明天还会有一个更好的女朋友在等着你，没有错啊！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都是喜欢智光男神的小伙伴们，感谢这个最酷爱丽丝又送了我们好多的金话筒，然后还有说我喜欢你智光男神，喜欢你智光男神，喜欢你智光男神，然后往下依次都是喜欢你智光男神啊！然后这个礼物只被凯哥刷，问了和谁分开啊？智光男神。 啊，智光男神， 智光男神和谁分开呀？ 就是所有的前女友 吧。所有的前女友，智光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 没有故事。 这个如果大家想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剧情的话呢，啊，再给自己刷一波啊，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酒吧魔力工厂”，然后这个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了啊。如果还可以在这个微博上搜索“活力酒吧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你比如说，我现在头上戴着这顶帽子，就是我们这个 标志 标志酒吧二的这个 logo 在上面，然后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呢，刚刚聊完了歌，既然说到了这个再遇见，说到了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一些琐碎的问题，咱们接下来再聊一个事儿，就是成长过程当中让自己最为深刻的经历是什么。刚刚不是说到了和谁分开吗？那段和谁分开的经历有没有在 之前 对，有没有在这段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经历里面占有一席之地？ 有，这样算一个比较什么样的经历吧，但是不算特别深的。但是我特别深的经就是感觉，就是现在对那种感觉还有特别有那种亢奋的感觉，就是在临高考之前老师带着我们那种。 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20。 二十，临高考之前，那应该是两三年前。 两年前。就是老师带着我们对就是那种发愤图强，那种宣誓，也类似于 命运就在自己眼前， 对， 想要去抓的那个过程。 在一个小屋， 我也很怀念 小屋子里面，老师带着我们一起， 对， 真是 别抢嘉宾的话， 我 想听完。 我特别有感触，好想说话哦。 其实说到高考，大家都是挺有感触的，但是那个先让志光说完，你再感触你的。 好， 就是那种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在一间小屋子里面，大家对着自己的理想还是自己的未来，就是充满。就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无限的希望， 就怕有一点点出错，就 然后就与自己的未来失之交臂。 对， 其实都有这种感觉。好了，你可以说话了。 就你看啊，我们刚才说成长的时候，其实是想让志光说些爱情的，但是你想到的是高考。其实我当时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想的是高中的一件事情，是也是学习，就是我从小是一个心气儿特别高的人，就是从来不会作弊的那种人。哎，其实是我胆小，真的是真的。然后当时是有个小纸条，但是不是我的，而且不是那一科上语，我们考语文，然后是一个化学方程式之类的纸条。然后一个老师就非说我作弊，就把我带到了那个 那个教导处主任那儿，然后就劈头盖脸一顿骂我。但是教导处主任直接跟那个人说，这孩子我了解，他不会作弊的，就让他回去了。然后那个老师就真的，我当时啪啪掉泪啊，这心里给我委屈的。 你掉的是冰雹吧？ 然后他当时就点了一下我脑袋，我觉得特别甜这个东西。对，他说别哭啦，小笨蛋，赶快去接着考试吧。 你确定这是教导主任不是你男朋友吗？ 50多岁了， 别哭了，小笨蛋，赶快去考试吧。 不是这个语气，就我觉得非常给我力量。 对，确实就是在上高中那段时间，似懂非懂，对未来的成长还有那么多未知的恐惧也好，憧憬也好，希望也好的时候，那段的经历应该是大家都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是希望所有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能跟我们踊跃的说出你那段最令你难忘的经历， 最深刻的经历。 对，不管是感情经历也好，朋友的经历也好，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进行互动啊。这个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既然志光男神刚刚已经立下了 flag， 下期节目他还来，那么下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期志光男神的节目。好了，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就到这里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青年广播 FM98.2， 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